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71集，好女。戚竹英把铜钱抛给小贩，再把唐人给花香衣，他不在乎自己没钱，反正他从没有钱过，钱在他手上留不住。花香衣小心地捏过唐人，他就着灯光不动声色地端详。他曾经隔着仆从在轿帘一闪而过的空隙里见过唐人，宫里有唐，太后以前时常让留香姑姑给他备着。戚竹英用指腹蹭了蹭脸上的青渍，他隔着几道重影侧身打量着水缸里倒映的自己。戚竹英是贵胄，然而花香衣总觉得不像，他豁达的像是云游客。花香衣在启东待了半年，没见过戚竹英动怒，仿佛就没有事情值得戚竹英生气。 大帅时常到这来吗？ 花香衣问道。 去都敢放虎皮钱的人都在这里，我到这里十有八九都是来借钱的。 戚竹英说着摘掉了发间的珠簪，有点可惜地说。 那五珠是朝廷赏的，我一直没敢卖，早知道会断在宫里还不如卖了。 家里的庄子。 戚竹英没等花香衣说完。 我今日就是想跟你说，以后家里的庄子铺子都由你来打理，是租了还是卖了都由你做主。 他郑重其事地转过身，面朝着花香衣。 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谈。 戚竹英没把谈话的地方挪到茶楼，他爱揭示，站在这里就是他的态度，他不害怕面对任何人的目光。 八成粮仓的事情要谢你。 戚竹英微微行礼，长发跟着铺在背部，他再直起身， 不然这次凶险。 花香衣侧身不受礼， 功在诚之。 戚竹英瞧着他。 潘丽没跟我讲，我只谢谢你。 花香衣被戚竹英看得唐人都要捏化了。 但我也直言了，你告诉我八成粮仓的事情是要我替你做什么吗？ 戚竹英说得直接，根本不记得婉转这回事。这花三小姐也挺奇怪的。戚竹英辗转反侧，都没想明白花香衣为什么要把粮仓的事情透露给自己，若非他在宫里的提点，这局还分不出胜负。花香衣勾着白皙的脖颈，在人声鼎沸里看着唐人。 大帅不需要替我做什么，大帅打边杀就行。 戚竹英凝视着花香衣，忽然撑着膝头偏过头看花香衣的表情，纳闷地说。 就这样？ 花香衣被戚竹英吓了一跳，这架势跟戚竹英上回挑盖头一样，都是直接冲到了眼前，没给花香衣准备的机会。 你在去都帮助姚温玉逃脱。 戚竹英就像是睡醒了，觉得花香衣有点好闻，带着她意料中的花香，结果这么一神游，等回过神来，发现花香衣还捏着唐人静气凝神的在等他继续。 又告诉我粮仓的事情。 戚竹英把适才的神游遮掩过去。 是因为嫁给我父亲吗？ 救袁卓的人是程之。 戚竹英摇头笃定地说。 是你。 花香衣这几次都把功劳推给了别人，她仿佛不能承认那条挡住她的界限是太后的疼爱。节间的余晖被吞没，灯笼亮得像是掉下来的繁星，那油炸的味道散了些许，街市间仍旧闷热，花香衣在这里格格不入。 早在贤德年间，姑母就会时不时地出题给我，每年春耕时最频繁。 花香衣垂下唐人，好似在摆弄着过去的影子。 那其实都是八成的账，我算得越多越清楚。贤德年我曾劝姑母放江青山过去，但他们认为江青山统筹十三城足矣。那年 中薄恶嫖遍野。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，六州被八城下放的粮食搞坏了元气，死了太多的人。 他轻轻地抬起头， 死的比边杀屠城时更多。 花香一住在深宫里，他着锦绣，食珍馐，睡绸缎，而朱墙的另一端则是着蓝缕，避子时枕寒露。他跟着太后站在西楼上眺望，繁华昌荣的假象蒙蔽了他的眼睛。然而他很快就觉察到，这些人没想要收手。海良一撞死在明礼堂，太后却没有想过要改变。 我想让姑母停下。 百姓是承载周船的河流，这是根基。太后还想要凭靠八大营镇压流言，那是逆天而行。江山兴亡根本不系在君王身上，天下只是需要一颗懂得怜悯世间辛苦的帝王心。 我受困闺阁，能力有限，不论是面对袁卓还是承旨，能做的事情都微不足道。 花香一讲到这里，缓慢地对齐竹英回了一礼。 大帅纵横启动，驰骋沙场，如果能击退边杀十二部，那就是功德无量。因此我想要大帅活着走出去都。 齐竹英受了这一礼，像是才认出花香一是谁。 你是好女子。 齐竹英停顿许， 我当以战功为报。 五月酷暑，先生们热得受不了，都躲在池心亭里吃茶作烟，把折扇咬得生猛。于小在喝了一肚子的凉茶，这会儿不大舒服，正寻思着去茅房，却看见费胜引着海日谷往庭院里来。于小在用帕子擦拭着颈间的汗。 二爷这两日要过境啊，海日谷要随行啊。 他是蝎子。 空灵养生，不食冷物，坐在水帘子边上乘凉。 能跟有熊不谈谈， 这是府君的意思，于小在不能驳。他点点头，往姚文玉身边坐了坐。 我听说有熊部的人都生得强壮，骑着高头大马，跟大漠其他部族不一样。 高仲雄也没见过有熊部。他停下笔，在战末的空隙里转头，跟于小在一起等着姚文玉回答。姚文玉合起膝头的书。 有熊部是大漠西南部的大部族，阿穆尔没有起事前，大漠最强的部族是汉蛇部，紧接着就是有熊部。有熊部以前驻扎在索天关东边，他们有自己的马，不用勾马部的矮种马。有熊马又叫熊马，比离北战马还要高大。 高仲雄原本以为于小在说的是谣传，哪想是真的。他听得心惊。 我在太学时就听过有熊部的传闻，那会儿索天关由冯氏镇守，血关银枪冯一胜啊，有熊部就是被冯将军给打到东边去的。 勇仪四将名声显赫，鸿雁铁翼萧方旭，苍骏挺骨七十余，边郡飞霜陆平烟，还有血关银枪冯一胜，都是大赵儿郎早年谈及最多的男人。冯一胜跟萧方旭是一条路子，他出身寒微，14岁时指着索天关连绵的雪峰，立下要做大周铜墙铁壁的誓言。等到他40岁时，在雪峰下埋葬了自己仅剩的小儿子，最终战死沙场，只把自己的古扳指留给了义子左千秋。 袁卓博闻强时竟然还知道有熊部，其实启东最早的战马就是跟熊马砸出来的。狼王萧方旭在落霞关当小兵的时候，落霞关的马都是从启东调过去的，也是这种马。 哦哟，狼兄啊。 于小在惊叹道。 阿穆尔统一汉蛇勾马辽英及亲属四部时，就想要有熊部归顺。 孔领觉得凉了，起身回到桌边。 他们打了一架，阿穆尔没讨到好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